好，翻到嚟我哋第四节啦。 系讲解方案之前就系宣传下我哋嘅网聚啊，8月18号星期六晚啦。 系啊， 有意报名想见到 Larry 嘅，请喺军武戏言 Facebook 报名啊。 系啊，咁我哋咧就真人现身啦。 系啦、 啊，系嘛，即系大家成日睇唔到我哋样噶嘛。 系啦、 啊，喂，咁我哋两个豆皮啦、 啊 啊，肥啊矮啊， 系嘛、 啊，睇下我哋咩样啊。 唔好影相啊。 系啦，唔好得影相嘅。 系 啦、啊，咁咧就当晚开心下啦，因为咧就我哋好想咧就搞一台咧就军武戏言台嘅。 系。 咁啊，成台都军武戏言。 唔好带枪出席啊！ 系啦，佢话唔好露出嚟添话， 唔好露鞋啊， 系啊，呢啲危险啊， 报警噶， 系啊，咁所以咧就啲枪好保管啊，咁就开心心一晚啦，把酒言欢咁样，即系讲下啲军事啊、国际形势啊咁样啦，即系开心下啦咁样，系啦，咁踊跃啲报名啦，咁咧就详情咧就主要喺我哋个 Facebook 啦，咁啊留言， 啲特工又唔好嚟搵我哋啦， 系啦，嗰啲俄罗斯嗰啲咧， 俄罗斯啊，即系国安呢啲唔好搵我哋， 因为你唔知我咩样噶嘛，你杀错第二个大肥飞查嘛，系咪？好啦，嗱，咁我哋翻嚟咧，我哋。解放军话字系嘛？ 系 哇，今日好多嘢 J 喎。 系 啦，我哋逐样 J。 解放军每个型号都叫 J 噶嘛？ 啊，咁啊系，其实好多嘢 J。但我今次呢个咧个牌头咧就唔系用 J 牌头噶， 系 呢个 H 牌头嘅。咁咧我哋叫 H 二零。咁大家知道我哋讲边部啦？就军二零啊嘛。 系 咁咧，军二零呢部嘢咧，其实咧就最好 J 嘅咩？就系因为咧，如果你睇大陆咧嗰啲军方啊，大家咧冇中意睇嗰啲。央视啊，央视入面咧有好多军事节目嘅，佢叫第四台啊 ，CCTV 咧第四台，咁咧就讲国防与农业嘅，我自己都好熟噶睇到，咁咧佢入面咧有个姓杜嘅，咁啊唔知佢个官阶都去到唔知咩将噶啦，咪少将啊中将噶啦，咁呢啲人咧通常咧就最中意咧就代表咧军方咧就漏啲嘢出嚟， 系咪真有其人噶？ 佢就真系军队啲人嚟嘅，系啦，咁咧就专攞佢嚟。其实你好时你唔明咧，其实佢角色做乜嘅？角色究竟咧系攞嚟即系攞嚟整蛊你啊，放流料啊，放坚料，其实你唔知佢做乜 嘅。 但总之咧，佢可能有演出费咯，咁、 okay. 啊都要出嚟做啊嘛。咁咧就好搞嘅就系、是、大家知咧，其实一个成熟嘅核国家，佢咧应该系要圣父、圣子、圣灵噶嘛。咁啊，首先咧就要有空军，咁啊空军有个远程嘅轰炸机，咁我哋叫做战略轰炸机啦。咁啊，如果你喺美国咧就叫 B 2啦，有 B 1啦，有 B 52啦，有三只俾你拣啦。如果咧你去到俄罗斯咧就有有翼火啦，图22啦， 图22 M 啦， 图150啦， 160啦，160， 图160啦， 系啊， 依家出到 M2 啦， 系啊， 系啦，咁啊，甚至乎图95都得噶嘛，勉强， 系勉强， 图95勉强都得嘅， 老人家啊，冇得走啊， 咁但系讲到大陆咧，大陆有边架咧？ 千军七， 千军七， 成部龙卷风咁样嘅，咦，见到样真系吸片到咁， 但千军七个射程好近喎，2000度嘅啫。唔高噶， 即系话射 唔多噶，2000嘅啫，即系加埋个射程都唔会多嘅。咁你唔能够战略咯，叫 战术啫。轰炸机 系啦，好啦，咁再远啲，最远我哋嗰架咧就叫做军六。 系， 咁啊军六咧就其实你我哋阵间都会讲军六仲有一个新型号嘅。咁军六 K 咧，其实个作战半径咧都讲紧3000-4000嘅啫。 系， 其实亦都唔系高。 咁加埋 长剑20，长剑20咧可以射到2000公里嘅。1500-2000啦，咁你计嚟计去个作战半径，即 系 个打击范围咧，最多都关到嘅啫，去到夏威夷都去唔到噶啦。 Okay. 咁所以咧，你都唔可以话啲咩战略打击啊。咁所以咧就衍生咗一个型号咧，就叫做军二零。咁咧呢个就叫20工程。20工程咧，我哋首先已经见过一架叫做 J 20，就成日都 J 啊。一架就叫运20，就叫 Y 20。好啦，而家终于咧就出到直20，直20咧就即系讲个直升机啦，就大家都山寨黑鹰啦，即系感觉咁啊嘛。好啦，而家最后咧呢、这个最后个 project 啦，就叫做 H 20，即系军20。 咁所以美国系要 B 21就咁解，要高啦，系都要高你个世纪啊， 高你少少，高21系嘛？嗱，军20，咁呢军20咧，今次咧由呢个嘅西安飞机唔知咩公司。咁我哋俗称叫西飞，即系有一个叫沈飞啦、成飞啦，出名啦，呢个叫西飞。 有三个飞人 啊，有三位有三位胜负成子成灵。咁呢个西飞咧，就佢主要系出军炸机嘅。咁呢个西飞咧，咁一路讲呢个战略军炸机啦。依家咧佢就出紧一个项目咧，就呢个 S 型进气道。系啦，咁咧就话佢咧最尾个 last 个样本咧，已经交咗去佢哋嗰个飞行嗰、那个。飞行嗰个研究院，咁啲人就谂啦，嗰个 S 型进气道嘛，咁 S 型进气道，如果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就系攞嚟搞啲嘅 隐身飞机啦， 咩即系 DSI 进喺度啊？ DSI 咧就佢有个鼓包嘅，就另外一啲少少唔同嘅。咁 S 型啦，咁 S 型通常咧就专系攞嚟咧做一个隐形嘅情况噶嘛。咁你就因为如果你直肠直肚咧，那个红外就好明显。咁所以就 S 型。嗱，听讲咧就依家咧，如果你已经研究紧 S 型进嚟到，即系话你嘅进度有翻咁上下啦。咁咧就代表咧就首先咧侧面证明咗咧已经立项，立项意思即系话咧解放军已经委托咗呢个飞机公司咧就正式帮佢研究一架咧嚟紧系要用嘅机。咁呢条立航，跟住你话乜有飞机唔立航嘅咩？梗系有啦，传说中嘅 J31 咪就系冇立航咯。 哦，系咩？冇噶？ 冇立航噶。 XJ31， 即系我哋成日讲咧喺国内咧， 一种 XJ 炸， 佢其实叫 FC 炸 ，FC 又唔 系 J 都冇啊 ，J 都冇 ，FC 系 FC。 佢你最过瘾地方就系咧，如果你有 J 咧就立航，你冇 J 就未立航。咁所以啲人成日记住佢叫 FC31。 系， 同埋咧最好知嘅嘢就系咧，其实佢而家咧首先都未立航，就已经话佢可以上航空母舰，系咪即系 J 过头嘅？嗱呢个即系有时咧，嗱你 J15咧，就算你几多缺点都好啊，你 J31咧，你点你都唔会够佢嗰个咧舰载嗰个成熟研究嘅成熟度啊。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咧 ，J31 大家真系即系虽然国内讲到似层层嘅，但系真系冇信。 即 系 好啦， 真系唔好信，即系我唔会觉得咧 G 三，同埋咧，我觉得习近平好唔中意 G 三呢部嘢嘅，即系你哋唔好减粗咧，凹落去度，佢真系唔会中意嘅。调翻转，你问我 J20 成熟啲咯，可能仲起码结构上啊，成飞又好少少啦。啊，不过我哋讲翻西飞啦，咁呢个西飞咧就咧，因为如果你研究呢个嘅 H20 有几个问题嘅，第一个就系从来未试过做一个咁大隐形轰炸机啦，轰炸机啦，第二个就 系 隐形啦。第三个问题就是究竟要飞到咁劲，你个引擎得唔得咧？又唔知得唔得啦。嗱，首先你气动外形咧，就应该抄美国噶啦，呢个都唔使讲。咁但系咧，大家有冇印象咧？我哋其中一期咧讲呢个轰20啊，咁你记唔记得嗰个样啊？ 抄边架先？ 个样咧系有啲 B 1又有啲 B 2 有啲似 F 2 7 又有啲 Y F 2 3 有啲 F 1 7 系啦，有啲 F 1 7 系咯。 其实你知咩嚟噶？其实都唔知咩嚟嘅。成部嘢好鬼搞笑嘅，咁于是咧就一变咗咧，那个话题系咩咧？个话题咧就系、是、一大陆咧追嚟追去咧就话呢个嘅西非啊，就庆祝咧创建60周年。咁咧，你知通常呢啲片咧去到最尾咧就有啲惊喜噶嘛。咁最尾嗰段片咧，大家睇啦，我呢个封面你知啦，就系、是、咧有一部飞机就有啲布冚住。咁咧，如果大家照睇咧个机翼咁长咧，有啲似古嘅咩咧，一系就后梁翼啦，可变后梁翼。而咧就发到咁前，一系咧就本身系飞翼设计， 应该飞设计嘅， 系啊，咁所以咧就而家侧面话俾大家听咧，呢、這个应该系飞翼设计，咁有啲咩机会用飞翼设计？就系飞得好慢嘅机啦，咁飞得好慢嘅机即系唔会用超音速啦，咁样个轰炸机啦，咁大家睇个样系咪会有啲幻想嘅同 B 二啊啲似啊？咁啊谂咦会唔会 B 二？但系咧你知大陆最过瘾地方就好抄啦，会唔会系前面 B 二，后面就 B 一？跟住再整个 Y 廿三尾翼， 四不像嚟喎，大佬。 咁就真系好过瘾嘅，所以咧，其实我哋真系唔知系咩样嘅。嗱，你冚晒布啦，其实原来系一个 model 嚟嘅，模型嚟嘅啫。 咦， 系啦。 嗱，我冚块布啦，台怀呢部系第七代战机先。 系啦，咁所以咧就高度机密啦。嗱，之前上一代个空军司令叫马晓先。 嗱，阵间我冚紧布个台，因为七代战机啊，七代战机好细部嘅咋。 同埋咧，我哋整个模型出嚟，然之后呢个模型咧系一比唔知几多。 系啦， 系啦，咁就得噶啦。 一比一噶，第七代战机好细部噶。系啊，所以系咁细部嘅就系啦， 细部啦，系啦， 仲有冇冚住得噶啦？ 系啦，然之后我哋量产1000部， 系啦 ，F 廿二冇我哋对手，系啦，咁我哋都出到嗰部， 系啦。 嗱，讲翻啦，咁咧呢个轰20咧就应该系一个叫亚音速咯，咁应该唔系超音速嘅，但系咧大陆咧讲到佢好似又可以超音速噶嘛，所以呢啲 J 嘢咧系无限 J 嘅。咁大家就即管睇啦。嗰啲咩道中将话，今年咧航空展啊，今年咧大家知2018咧就珠海航空展啊。 系。 咁珠海航空展咧就嚟紧咧就会有呢个嘅轰20首飞，大家信唔信啦？嗱，又系我嗰句啦，你连地下碌泥沙都未出， 系。 咁你可唔可能就飞上天 咧？今年我哋可预计会去啊。咁啊， 今年我哋预计会去啊，11月啊。 我哋希望影到佢啊。 如果我哋影到轰20冇计啦，系咪先？我就喺个节目度登翻个。道歉启事啦，唯有同道中将，系咪先？咁但系如果唔系，我都唔要求啲乜嘢。 千祈唔好好似啲俄罗斯嗰啲咩航空展咁，成架机炒落嚟观众席啊！ 哇，咁我哋就死梗啦， 咁咪大镬我哋，唉，真系 系啦，都做唔到节目噶，到时咁所以咧就嗱呢、這个咧就约定大家啦，如果到时搞到咧，我哋就搞个团去玩啦，好啊，即系去睇下啦咁样。 好， 好，跟住另外要 J 下另一单，系另外呢一单咧就 Alex 就少咗好鬼耐噶啦，咁呢单咧就听讲咧喺大陆咧就研究咗个最新嘅型号，叫做光六 N 啊， 话呢张相一定要 po 出嚟， 系嘛？呢、这个放心喺个 PowerPoint 噶啦，呢、这个光六 N 咧呢张图啦，记住大家睇呢张图咧，一睇系咪有啲 CG feel 啊？ 系好 CG， 完全 CG 噶，呢、这个 CG 嗱，你知唔知我第一眼望到以为咩啊？炸弹之舞MAB 乜炸弹之舞大陆都有嘅咩？咁鬼劲，但你睇个尾又唔系啦，因为你个尾咧就唔系嗰只四角嗰啲打开噶嘛，呢啲好鬼核突噶嘛，即系喷噶嘛，所以佢唔系自由落体嘅，佢就唔系 MAB 嗰啲咁劲嘅弹。好啦，咁调翻转我哋就 J 啦。嗱，我要讲下光六 N 咩嚟先。嗱，光六 N 呢个咧系成个解放军最新型嘅轰炸机嚟嘅。嗱，大家通常光六咧系咪读 K 啊？ 系。 嗱，但系记住吓，学 Alex 话斋，你啊以为下一个光六 L 系咪啊？ 系， 佢系冇噶。N 噶啦，光六 N， 咁我光六 L 呢个字唔系氹 L 咗嘛 ？L 咗啦，光六 L 咗啦。 系。 咁啊，光六 N。 嗱，睇翻张相咧。 系。 个炸弹个头咧就啱啱顶住个前窿， 系啊系噶，所以咧大家就谂啦，嗱呢部机点起飞咧？ 系咯、 啊，应该点起飞咧？ 即系有啲高难度啊，真系。 系咪应该咧系斜一个斜塘， 系 就晾住机翼， 系， 然之后咧就弹嘅出嚟， 系。 咁但咁重弹唔到噶， 搵架安东， 重噶、哦， 搵架安系真系唔得， 真系唔得啊！ 即系好似啲 以前穿梭机嗰啲啊， 以前 安东洛夫225咧带佢上去， 喺度咁直升，搵几部直升机吊咗上去。 哇！你要用咩直升机先搞佢掂啊？ 唔系 Alpha 咩？ 啊 ，Alpha 直升机成栋大厦都吊到噶、 哦。哇！我真系唔知佢用咩直大陆、啊，讲紧大陆唔知用咩直升机、啊，唔系用美军嗰啲、 啊， 米 廿六 四十嗰啲啊， 自己部米廿六先吊得佢起啦。 可能要啦。好啦，咁讲翻啦，嗱呢个咧喺大陆咧就追咗好耐嘅。嗱呢个光六 N 我哋讲佢有几巴闭啊嘛。 系 呢光六 N 你真系冇睇少。 几 N 巴闭啊？ 呢部嘢啊，你知唔知佢嗰个航程啊，个半径竟然可以去到6000公里啊？即系咧足足咧比呢个光六 K 咧系劲咗咧3000公里。即系讲 double 啊！系啊，佢话如果你可以空中加油啊，半径去到9000公里， 我飞到美国噶咯， 过到夏威夷、啊。咁如果佢过到夏威夷，再用呢个嘅长剑20咧射你咧，系真系可以射到美国西岸噶， 系咯， 好鬼恐怖噶。咁但系咧，我想讲大家系未 J 完噶吓，我哋继续 J。佢咧依家咧。听讲啊，佢咧可以一个咧最新嘅导弹啦。呢、这个导弹咧，华盛顿咧就将个导个代号叫做 CH-AS-X-13， 即系听完都唔知咩啦。咁咧就唔紧要啦。嗱，总之呢支导弹咧系洲际导弹嚟噶。嗱，大家记得咩叫洲际导弹啦？起码可以射到3000至5000公里啦。咁如果你谂下射3000至5000公里，我当3000啦。如果你飞到8000，射到3000，即系加埋11000，11000即系覆盖美国全境。可以覆盖美国纽约嗰度，咁你又谂啊，咁即系大陆未可以从此呢个嘅圣父、圣子、圣灵入面咧，终于去到咧最高阶嗰个阶段啦，系啦，因为咧大陆咧听讲依家咧做到嗰样嘢咧就 系 可以做到潜射嘛，但系当然咧马丁成话斋，我从来都未见过佢潜射射到啲乜嘢噶嘛，好啦，跟住另外一个咧就 系 陆基嘛，陆基咧佢已经有东风导弹啦，有嗰啲车喐啦，发射井啦，咁发射井生存率好低，我讲过啦。 系 车好啲啦， 系 理论上潜艇最好啦， 系 如果一日卖飞机咁好劲咯， 系 再加埋我哋头先讲嘅 H 二十， 系 光二零，咁大陆咪变咗强国咯， 好似系 哇，真系又系 J 啊！不 过我讲一样嘢， 系 你觉得喺个导弹你 carry 紧呢个 kick 诶叫部 机 啦，定系光六 K 嘅 carry 紧嗰支导弹？ 冇人知啊呢、這个，冇人知呢、這个 CG 都解释唔到啊！ 我铺张相嘅时候，呢个嗰阵时二次大战德国空军啊，曾经用个 FW90 咧去做呢、這个点读啊呢、這个 系 Mistle 啊，即系一个即系个机载嘅导弹啊， 系就孭住一部机， 孭住部机，部机系自杀式攻击嘅。 哇，咁搞笑啊！ 嗰部战斗机咩？ 系咪无人 嘅？无人下边个无人嘅？ 哦， 系啊，掟完佢就走噶啦。 哇，棍喎、 啊！系啦 ，OK。 咁啊，即系有啲似嗰部设计啊。 喂 ，Alex， 我讲到个震撼俾你消息俾你。 系， 你睇呢座山， 富士山嚟噶嘛？ 系啊， 几劲啊！ 飞咗富士山咁咁够油翻屋企啊？ 唔系啊，问题你飞咗富士山上面咧，点解冇日本机伴飞嘅咧？ 我占领咗啦嘛佢， 因为佢觉得军六 N 咧系隐形嘅，隐形战机嚟嘅系咪啊？哇，所以呢单嘢好好追嘅真系。好啦，另外啦，我哋讲空警六百话， 系 嗱喺大陆咧，如果我哋讲空中预警机啊，其实有几多部系嘛？空中预警机咧，其实有几部嘅，一部咧叫空警五百， 系， 因为叫空警二千。嗱呢两部就比较多人追嘅，咁咧空警五百、空警二千咧就各有各好啦。咁咧主要都系运八运九做个载台嘅。咁而家咧就讲做到边咧，做到空警六百。咁咩嚟嘅呢部嘢？嗱呢个空警六百咧，基本上咧佢咧就系摆上去咧嚟紧摆上航空母舰嘅。咁所以咧 suppose 咧呢个就等于咧美国嘅伊尔 起未飞到啊？ 鹰 台 鹰眼 斜台飞到咩？ 诶嗱。Alex 咧讲呢个咧就系点解斜台可以起飞到空警啊嘛，即 系 你可以有预警嘅系咪？ 即系002一样噶啦，唔系零一 啦。呢个咧就系嚟紧我哋国产咧呢个弹射啊航母啊，咁但系咧最紧要就系我哋今次嗰个弹射系用电磁弹射啊嘛， 系 好鬼劲噶嘛，咁所以咧就如果用电磁弹射嘅话咧，咁就呢个舰载预警机咧就个性能应该好劲嗱。大陆点样追咧？就追佢咧，系同呢个鹰眼啊，我哋讲二， 我都抌翅啊，一样样咁嘅大佬。 哦，睇住嚟得噶嘛，呢啲嘢就，啊，你冇发觉嗰个垂尾系有四只噶？ 系咯， 个四只垂尾其实同大陆含诶同美国咪一模一样。 系咯， 所以咧你发觉咧呢啲嘢咧一追咧就一模一样噶啦。 可以唔好打，冇可唔可以唔好抄到咁足咩？ 唔得，如果抄到嗱，你谂下抄到足都仲未得，唔抄得足点点啊？系咪？一定要抄足，即系摆到明讲俾师傅系边个嘛？咁所以同普京讲你啲机唔得啦，你我一定差美国啦。 哦、 好啦，咁你发觉咧，成件事最搞笑就系咩咧？就最搞笑就系、是、你冇发觉咧，呢、這个咧抄鹰眼啦。咁啊，即系当然都要有翻鹰眼咁上下先得啦，系咪？ 系。 咁当然啦，如果大家睇翻鹰眼嘅数据啊， 系 鹰眼呢部嘢咧，劲在哪里咧？就劲在咧，佢系可以飞好耐嘅。呢部嘢可以飞超过六个钟噶。 哇！ 如果你咧唔觉意帮佢加下油咧，佢可以飞半日都唔落嚟噶。咁所以咧 ，suppose 咧，通常一架航母舰咧就有四架咯，咁四架梗系唔会飞晒啦， 轮流飞咯， 咪大概飞三架咯， 系啊，轮流飞， 每架飞八个钟咯， 系啊， 系啊，咁咪可以24咁样飞咯 ，suppose 应该飞24嘅， 系， 因为你成个航空母舰咧，即系有佢做空中预警啊嘛， 系， 嗱呢架嘢咧嗰个作战半径咧系唔差噶，个作战半径咧你预佢咧起码咧大概吓，严格嚟讲咧可以飞到1000嘅，但我当扣翻少少啦，800啦， 系， 咁咧如果佢个作战半径系800。佢个探测距离就560公里，嗱我哋当500公里啦，冇一齐睇。 系， 其实即系讲紧1300， 哦， 即系成个舰队嘅领空1300佢睇晒， 哦， 佢睇晒之后咧就系、是、如果有咩依喐点啊，有咩依喐咧咪先出 F18 上去咯，拦截咯。 系、 哦，如果 F18 拦截唔到咧，就令就呢度嘅阿里巴巴级拦截。 系， 阿里巴巴级拦截唔到咧，就用呢度嘅提康德洛加级拦截。 系。 都拦截唔到，咪唯有用舰上面嗰啲咩海公羊啊，嗰啲拦截咯。咁所以你重重挡住，所以咧我想讲，你咧射嗰啲咩鹰击嗰啲咧，400公里你入唔到去噶，真系入唔到去。 即系打平射射唔到噶咯。 你入到去， 你一定要跌跌咩咩个东风嚟噶嘛？喺太空度射入点翻去。 系啊，仲有你入到去都冇用嘅，个原因系因为咩咧？即系头先讲啦。咁但系美国而家咧就出咗只咧系可以入到你噶。 系。 系啦，咁我叫 LASM 啊嘛。 哦 ，LASM 最恐怖系咩咧？ 隐形嗰样嘢。 隐形 啊！超音速， 佢仲要超音速加隐形，佢入嚟嗰时候你 check 唔到佢。 系。 咁你真系你个半径几大冇用，你 check 你一路都睇唔到佢。佢嚟到终于可以射到你，仲有佢可以抗干扰噶。 系。 你点样干扰佢都会射中你噶。 哇！ 因为呢个美国真系好劲，所以咧呢、這个咧空警六百究竟有几劲咧？嗱，当然佢可以接敌啦， 系 可以弹射啦。系咪？咁当然啦，你话相对嚟讲，佢梗系要嗰啲咩抗炎啊、抗食嗰啲，梗系要。 我一定要啦，你舰载机一定要噶啦。 系啦，但系个探测距离有几远咧？呢、這个我哋不能够知啦。咁、哦、当然啦，如果佢有呢度嘅鹰眼咧，其实即系类似美国鹰眼咧，其实劲咗好多，因为佢而家咧系用卡式噶嘛。 系。 我冇记错，佢用卡27嘅。个探测距离系几多咧？大概可能150度咯。 哇，咪仲少个战机？ 我谂最多都唔会超过300。 点会使个少个战机？ 细噶，所以有时佢哋话 J15 可以做翻嗰、那个预警机噶嘛。 哦，系。 所以咧相对嚟讲，但系啲 J15 会跌落嚟噶嘛。 唔紧要啦，即系前后引擎啊嘛，系咪？ 战斗雷达， 战斗雷达系咯，战斗雷达，所以唔 系咁，但系个引擎慢啲， 慢啲，飞唔咁耐咯。 一落嘅时候，个电脑会 shut down 噶，系人手操控唔到咁多嘢，系好大问题噶。好，我哋今集咧军武贤嚟呢度嘛，下集再同大家军武贤啊， 好， 好，拜拜。